攻读类位记附录第27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我人以人身许愿，应将人身的代价献给上主。由20岁到60岁的男人，根据圣所的斜克尔估价，应是50银斜克尔。若是女人，估价应是30斜克尔。由5岁到20岁，若是男性，估价应是20斜克尔，女性为10斜克尔。由1月到5岁，若是男性，估价为5银斜克尔，若是女性，估价为3银斜克尔。60岁以上的人，若是男性，估价为15斜克尔，女性为10斜克尔。但若是人穷不能支付这估价，应带他到司祭面前，司祭估定他的价格，司祭要按许愿人的财力估定价格。如所许的是可献于上主做祭品的兽类，献于上主的任何走兽应视为圣的，不可更换，不可替代，不能以好换坏，或以坏换好。如果人拿一只走兽换另一只，以前所许的和以后所换的都应视为圣的。如所许的是一只不洁不堪献于上主做祭品的走兽，就应将它牵到司祭前，司祭估定它的好坏，司祭估多少就是多少。如许愿的人愿把它赎回，除了司祭固定的价值外，还应加五分之一。若人把自己的房屋献于上主，司祭应固定它的好坏，司祭估多少就是多少。如果献房屋的人再愿赎回，除固定的价值外，还应加五分之一，房屋才可归他。若人将自己的一部分田产献于上主，估价应按地播种所需要的数量，一禾木耳大麦种子为50银斜克尔。若人由喜年起献了自己的田地，这个估价就是定价。但如果在喜年以后献自己的田地，司祭应按至喜年上余的年数给他估价，把估价减低。如献田地的人再愿赎回，除司祭固定的价钱外，还应加五分之一，田地仍归于他。但若他不但没有把田地赎回，反而卖给别人，不能再赎回。一到喜年，田地应退还时，应献于上主，当作进田，归于司祭，成为他的产业。若人将自己买来的田地而非祖业献于上主，司祭就应固定着田地直到喜年所有的价值，那人应在当天支付你固定的价钱，这是归上主的圣物。一到喜年，这田地应退还给卖田的人，归于这田地的原有人。一切估价都应按圣所的斜克尔，一斜克尔等于20格腊。至于投胎牲畜，既是投胎，应属于上主，人不能带奉献。不论是牛是羊，已属于上主。若是不洁牲畜的投胎，人应照估价赎回，再加五分之一。如不赎回，应照估价卖掉。凡照禁物法献于上主之物，凡人所有的，不论是人或是牲畜，或是一部分田产，便不可变卖，亦不可赎回。凡禁物都是属于上主的至圣之物，凡照禁物法应处置的人，便不可赎回，应将他处死。凡土地的出产，或是田地的谷物，或是树木的果实， 十分之一应归于上主，是献于上主的圣物。人若愿意把应献的十分之一赎回一部分，除物价外，应另加五分之一。凡牛群或羊群，由牧童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，亦即全群十分之一，应献于上主。人不应追究是好是坏，亦不可将它更换。更换了，以前所有的和以后所换的，都应视为圣物，不得赎回。这是上主在西乃山为以色列子民向梅瑟吩咐的法令。